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是8月9号星期日的晚上，今日呢得两支公，就是我爆石啦同埋糖水，大家好。 Hello。 喂，阿 Sam 唔舒服喎、啊、病咗喎、啊、呢排好多人病， 所以佢 今日抱恙，可能太离地呀。佢要攞返个巴黎，所以佢今日就唔喺我哋当中啦咁样。喂，糖水，我知道呢你想再讲下少少空袭事件，有啲咩跟进呀？ 係啦，咁上个礼拜其实成个社会呢，香港社会都呢个讨论推进咗一步啦，跟住又去烧到去美国嘅 talk show 啊咁样啦。同埋上个礼拜我諗係一个好历史性嘅时刻啦。 点解？ 就係、是、你会睇到就係、是香港终于个社会终于达成咗一个共识啦， 就系咩？即系啲电梯系会食人嘅， 系就是、由呢、这个范徐丽泰啦，以至到呢个粤铁公民嘅首领黄仁达咧，都一致认为香港嘅法治已经系崩坏咗嘅。 咁但系不嬲即系建制嗰班都会话系法治系已死噶，咁佢都话依、这个即系 占领开始嘛， 占领开始就系法治就崩溃咗啦。 咁唔该，以后啲中国香港市嗰啲人就唔好再讲香港有法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我觉得上个礼拜有啲嘢咧都仲系有啲嘢讲得唔清楚啊。点解呢样嘢系法治系影响到法治咧？咁我知道阿黎迪 Sam 咧，趁佢喺度咧，讲多几佢啲坏话啦，就解释过其实即系佢觉得应该司法独立系冇影响嘅，冇人拍个法官膊头嘅，法官系有权去咁做嘅。咁其实我哋就冇同意啊，因为对我嚟讲，你系咪因为呢件事拍膊头，定系你炒晒嗰啲法官，即、就、系、是、你请埋啲法官专系做呢样嘢？咁其实到最终你都系个结果都系一样嘅啫嘛，所以到最终你嗰个司法独唔独立，其实系一个 means 嚟噶，系一个 means 唔系一个 end。所以你 ends 就系你系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啦、啊，同埋你系咪有公义啊嘛。咁其实你其他行业都要讲独立噶，譬如你医疗咁，你都要讲独立噶，唔通你有啲示威者走去医院医，咁跟住香港政府同嗰个医生讲话唔好医佢啊，或者医佢差啲嘅咁样，你到最终你要入到医院，你就系要医到你个病啊嘛。 即系雨伞运动嗰阵时候，我都听过唔少咁嘅情况，就系话，即系我吓啲人受伤系唔敢去医院噶，即系或者系唔敢去报警，或者话我受咗伤，跟住要去搵人车去医院，佢哋唔敢做呢样嘢嘅。呢样嘢唔系就正正系代表住，即系佢哋恐怕呢样嘢已经，即系或者系医疗体系都唔可以独立去处理问题咩？ 我谂佢哋惊俾人勒手尾啫，系嘛？佢哋唔系惊医院唔医佢哋嘅。 系，我谂学唔系佢系惊即系俾系有手尾啊，或者有手尾跟啊，要捉多啲个人资料啊，俾人认到啊，类似呢样嘢啦。 即系我想讲就系你，其实你法所谓法治，你嗰个 end 系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埋你嗰个公义嗰样嘢啊嘛？系冇分别嘅，你司法独立只不过系一个手段嚟啫嘛。其实而家香所谓法治，香港已经你执法，你有司法，你执法、立法、司法，其实你唯一佢哋所谓法治，其实佢就系话司法系保存到嘅，因为你执法已经好明显唔系啦， 系 睇得到啦，系睇得到啦，你立法唔系啦，你一半系公民组别啦，同埋系行政主导啦，咁你。其实剩翻司法，所以其实法治你叫三只脚，你剩翻一只，你一只脚，呢只脚佢都而家都出埋问题咯，就系话等于你去餐厅，你叫个汉堡包咁，咁你 expect 有个牛肉噶嘛入边，咁但系出咗嚟冇一个牛肉，跟住你同我讲话唔系嘅，都系独立嘅个厨房，我老细冇拍佢膊头，冇同佢讲嘢，咁冇意思噶，我唔知你系你有冇拍佢膊头同佢讲嘢，叫佢唔好俾嗰个牛肉我，定系你专请埋啲厨师系整汉堡包冇牛肉，咁所以陶谨申讲嗰啲嘢咧，系 我覺得完全係，即係你再講咩法律觀點啊，係咪可行啊？嗰啲根本係唔重要嘅，而係你係咪有公義咯？呢個法庭。 唔係好多人去講，我聽到啲評論，好多人都話啊，唔緊要嘅，上到去上訴咧就一定可以打甩嘅。喂，咁我話唔係喎，即係你嘢嘢咁樣諗嘅時候，其實都幾大劑喎，即係 大劑㗎。 你完全係唔對，譬如地方法院對，即係譬如對或者裁判處，你對依樣嘢已經係完全失去信心，跟住哦唔緊要啦，佢啊實判實我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諗住打上訴咯。咁你已經係第一道門已經係完全破壞咗嘅時候，你去即係諗住哦褪後一步啦，咁樣即係俾人逼埋牆角，你會去向後褪，但係去到有一個 point 嘅時候，到唔知幾時啦嚇，到再上一級高等法院嘅依啲嘢，你都唔守唔住嘅時候，喂，咁你仲靠咩？你冇得咁樣去 冇噶啦，冇埋噶啦，係啊，嗱，一來你而家呢個已經係滋擾啦，如果你第一重嘅司法程序係咁樣，咁你今日係咯，四眼哥佢未判已經要坐廿幾日咯。 另外一邊廂就係、是、即係社會嘅傳媒嘅輿論亦都唔夠多啦。即係你問條街邊條友知係邊個一個四眼哥哥啫？佢個個都四眼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就係因為 你咯， 咪即係我夠四眼咯，係咪先？咁邊個人睬你啫？你唔夠知名度。即係另一邊廂就係依啲嘢去催使到啊？點解？即係你問我啦，我會覺得即係嗰班白鴿黨啊，或者嗰班即係呃咗香港人幾廿年嘅即係依啲民主派或者溫和民主派，就是因為這些咁嘅即係傳媒，就是靠住依啲咁嘅吹谷，令到依邊明星效應嚇、啊，即係依啲坐監咧就大把人去講嚇、啊，但係依啲咁嘅即係素人嚇、啊，四眼哥哥啊嚇、啊，即係遲啲如果阿 Ray 啊嗰啲都會係被落 charge 嘅時候，即係香港係唔會有人理依啲人嘅喎。 係啊，同埋你而家嗰啲，而家佢係裁判官啫，咁佢將來會升做更加高級嘅法官噶嘛，同埋。佢會嘗試去蠶食更加高級嘅法庭、更加高級嘅法院㗎嘛。如果你咁睇幾年之後，高級嘅法院都會受影響㗎。 因為升嗰班係佢嘛，佢哋。 係啊，升嗰班係佢。 即係佢哋上到去咪就係咪 level 2嘅，咪又係以前 level 1嗰班樂觀。咁佢哋想上 level 3㗎，係咪先？咁一路咁樣上落去，咁咪一路咁樣去不斷咁樣去侵蝕你嘅最高層咯。 係咯。咁同埋你而家睇到香港除咗法庭之外，你幾乎所有建制都敗壞曬啦！你睇下上個禮拜又有大學咁法庭、警察、食水、食物，仲有咩？即係 even 私人機構你HSBC 嗰啲都好多是非啦，好多醜聞啦，近年。 你頭先你話即係依個話題或者空襲依樣嘢係，譬如啊熱烘烘咁樣啦。嗱，我即係你問我，我話唔覺得，即係我哋自己 physically 唔係身在香港啦，我唔覺得依啲係 hit 嘅 topic 喎。即係會唔會淨係我哋就係見到平行時空咁樣嚇，淨、啊、係見到 Facebook 嗰一 part 係哇好多人喺度鬧嚇，但係實際落到地嘅時候，即係仲係嗰班師奶話，哎呀俾人告啊唔啱啦。一定是自己是身有屎的，一定是屈啲差佬啦咁样，即系你睇到系，咪咯， 肯定系咁啦。咁系香港你唔会唔系好多人理噶，我相信。 讲埋呢个嘅即系暗角七警嘅吓，咁冇人再理呢样嘢噶啦，已经咪而家咪就系得闲无事，我见到 Facebook 啲人得闲摆下，有278日啦，279日啦，咁喺度数咯。 或者系大家心入边有啲人心入边会记得咁样咯， 系咪就系咪系六四咁咯？最尾又系即系未敢忘记咯，系咪去到最尾咪系咁？即系去到最尾咪又系即系依个嘅咩无声的呐喊啊吓，跟住又去到一周年、两周年咁样啊，就嚟啦，就嚟一周年啦，跟住我即系我唔知道会点样啦咁样，咁但系即系睇个势，即系唔系好乐观咯。 即系而家系全面崩坏咯，所有嘅 institution。即系其实你一个地方系咪富有，系咪先进，就系睇你嘅 institution 啫嘛。咁如果你咁样，咁加上咁嘅贫富悬殊，有人偷猪肉嘅一个咁样香港咁样，系第三世界化咯。 嗱，唔好讲香港啦，如果唔系啲人就话我哋又唔系香港，我哋就唔知发生咩事咁样。我哋讲下其他国家啦咁样。咁我近排咧。讲下自己啦，讲澳洲啦。咁讲澳洲之前咧，有啲引子嘅，咁就系、是、咁我近排睇新闻啦，咁我见到成日见到 Donald Trump， 你熟唔熟 Donald Trump 啊？ 我就佢个发型俾我嘅印象咧，都非常之深刻嘅，唔系佢。 唔係我記得好細個嗰陣時開始睇佢咧，就係睇佢《Apprentice》咯，即係最出名嗰句就係 You are fired 咁樣啦，即係 即係去到臨尾嗰段嘅時候，啲 candidate 會去曬佢間房度開啲 CEO 會嚇，咁、啊、最尾咧佢會揀一個人出嚟 fold 嘅 ，OK， 都係嗰啲 game show 啦。咁佢最出名就係、是，即係如果大家唔知道 Donald Trump 係邊個嘅話，就基本上係一個即係喺美國裏邊咧係一個幾靠自己雙手白手興家嘅，但係條友係 地產嘅喎，做地產 係啊，但係最尾都係即係。讲真嘅，靠钱，即系你赚到钱嘅，都即系不离几样嘢，黄即系赌啊、毒啊咁样。但系佢又靠地产啦、啊，咁样 差唔多啦，都系。 喺传媒界上面都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人啦，即系点解咧？因为佢言论好出位啦，佢成日即系佢一把年纪啦，即系又老啦，但系个头发你一睇就知系直出嚟嘅，仲假个朗尼个头。OK， 但系咧佢会喺身边有好多靓女啦，因为即系本身佢有钱啊嘛，系咪先？咁跟住同埋第三样嘢就系咧，佢即系有钱得嚟咧，佢成日都话想去选总统嘅。咁咧，咁今年就真係見到佢咧，就2015年咧，佢就話決定咧去想去代表共和黨咧係參選，即係新一屆美國總統啦咁樣樣。咁其實咧都引起好多即係傳媒炒作嘅，因為本身即係 Donald Trump 呢個人係好即係好 controversial 啦嚇，即係第二就係佢好多言論咧都係好激進嘅。OK， 咁有一次即係近排一個共和黨嘅一个党内选举辩论嘅时候咧，咁即系有个主持人就去 quote 翻佢以前好多一啲嘅说话，就系话佢对女性好多侮辱性嘅言语啊，即系话佢会形容啲女人系狗啊，形容啲女人系肥猪啊，即系好用好多好核突嘅形容词去贬低女性啊咁样样。 系 呢个主持从尝试喺呢方面去质佢咁样啦，咁佢嘅答法咧就好得意，我听完之后佢冇去否认呢样嘢，佢直认不讳佢系我系一个咁嘅人，即系我系我讲嘢咧，我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咁样嘅。OK， 咁佢就话咧，美国咧一个最大问题，而家呢个最大问题就系咧，佢一个好一个佢我直接 po 啦，就系 I think the big problem this country has is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即系基本上系呢个美国呢个国家咧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佢即系成日都要政治正确啊，好多嘢都。咁唔知道大家對即係 politically correctness 呢樣嘢咧 ，political correctness 呢樣嘢有啲咩嘢嘅認識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如果我即係又要查偉大維基啦，究竟咩叫political correctness 咧？就係一啲好係一啲嘅言語啊、行為啊、一啲嘅 policy 咧，就係好點講啊，好計算過嘅，係好即係去諗咗好耐，就係呢啲咁嘅 policy 咧，就唔會去傷害到任何人嘅，尤其是即係譬如話譬如咁樣啦，係啦，喺一間餐廳裏面咧，你會有曬唔同。同國家嘅語言嘅餐牌嘅，如果一個印度人入到去一間大家樂嘅時候，佢就會投訴大家樂，點解你冇一個餐牌係有印度文嘅呢？因為你，我覺得你喺間即係我作為遊客，我嚟到香港呢個國際城市嚇、啊，去到一間即係咁出名嘅茶餐廳或者快餐廳嘅時候，你竟然個餐牌係冇一啲我識嘅語言。咁咧，大家樂咧就因為呢樣嘢咧，就會有一個印度嘅餐牌出咗嚟。依個咁嘅行為或者依個咁嘅反應咧，就係一個 political correctness。 會唔會啊？即係 我覺得依個好 extreme 嘅一個 case 咧，咁大家明白依個例子啦。即係譬如話一張 form 咁樣，譬如一張填寫一個申請綜援咁嘅表格咁樣啦。OK， 咁你個性別咧就有男有女。OK， 但係如果 political correctness 嘅意思係咩咧？就佢就會 list 埋哦，你係trans 嘅，即係你以前係男，但係而家係女；你以前係女，你而家係男，或者你而家唔知係咩性別，你唔識得去 define， 佢擺曬喺度，咁咧佢就唔會影響到任何人啦。因為咧，如果淨係男或者淨係女嘅時候咧，一啲有一生出嚟有兩個性器官嘅，佢唔知道自己係男定女嘅，佢覺得啊，我 being offended 依樣嘢咧。唔啱喎，咁如果嗰啲 form 裏面有呢啲咁多曬咁多 option 喺度咧，咁就叫做可以話一個嘅政治正確或者 political correctness 呢樣嘢啦。 嗯， 我唔知道，咁希望呢兩個咁 extreme 嘅 example 大家會明白啦。咁佢就咧 Donald Trump 就話啦，美國即係呢個咁民主嘅國家咧，呢個好大問題咧就係呢啲咁嘅 political correctness、嗯。OK， 就令到呢個國家咧唔可以向前。OK， 即係呢個國家唔可以進步嘅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哋咁落後或者而家我哋唔可以同中國打啦，或者而家我哋唔可以我哋會輸俾墨西哥啦咁樣。 輸俾墨西哥添。 咁我唔知道佢係想吸精啊，或者係佢係想即係吸引即係一班唔知道嗰啲好個別嘅分子嘅嘅選票啦。我唔知道佢即係我唔熟啦。 我諗咁啦，首先點解個焦點會去咗佢度呢？因為其中原因就係話 Republican 真係冇人啊嘛。係 啊， 即係冇人，即係你諗下， 台都知道輸硬咁滯，我睇到 輸係啦，又輸啦，又輸硬啦，又冇人啦，跟住講啲嘢又悶啦，跟住又冇新嘅觀點，冇新嘅 idea 啦。咁個焦點咪去咗 Donald Trump 噶咯。咁其實我覺得嗰個主持都唔係質佢，唔係點樣質佢，你睇佢講嘅時候都笑笑口咁樣。只不過即係其實簡直我覺得係有少少係表面上係質佢，其實係俾位佢上咯。我反而覺得係。 我唔好講美國啦，講澳洲啦。即係你會唔會睇到 political correctness 呢樣嘢係一件好即係比較嚴重嘅事咧？ 我覺得澳洲唔係喎，我覺得澳洲我唔覺得澳洲係咁樣喎。因为我觉得澳洲是行緊另一条路，因为其实澳洲佢本身嗰个社会是比较中庸啲含蓄啲嘅。佢唔系好似美国人咁样有即係好自由咁样去表达自己嗰种，譬如有我哋佢哋所谓 attitude 啊，你唔会喺澳洲人见到嘅。咁佢哋都系其实唔系太需要呢样嘢。唔系太需要。咁譬如你 Christmas, 澳洲始终都系叫返 Christmas 嘅。但如果你去美国呢，就系、是、全部都系Happy Holidays 啊，或者 Season Greeting 啊，咁样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咧，即系譬如近呢十年咧，澳洲其实越嚟越迈向紧，即系嗱，澳洲崇美，我觉得都唔系秘密嚟噶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一啲比较大嘅百货公司嘅时候，你会见到啲牌已经即系十有九都唔系 Merry Christmas， 系 Happy， 即系Happy Festival 啊，吓、或者系 Happy Holidays 啊咁样噶咯。咁其实、即系少喺好。小嘅嘢上面咧，就可以去睇到即系依個咁嘅問題啦。我會界定依個係一個問題啦，即係嚴重嘅話就會係變咗一個問題啦。即係譬如咁樣講啦，即係喺澳洲咧，我用一個即係托兒所嚟做一個例子啦。咁即係佢會叫啲家長係唔可以帶任何食物去到一個托兒所裏面，因為咧即係你唔知道依個食物咧會唔會引起佢個 centre 裏面嘅細路仔有敏感咁樣。咁即係我明白嘅，因為咧喺澳洲咧其實有好多細路哥咧一生出嚟咧唔知係飲啲水有鉛啦，定係點樣啦，就係咧佢會對好多譬如話花生啊、蛋啊、奶啊敏感。佢敏感咧唔係打黑黐嗰啲敏感，系起晒腮啊，或者系起晒个条颈肿晒啊，呼吸困难啊，即系严重嘅就会死嘅咁样。但系咧，譬如如果嗰个 centre 啦，有一个学生系咁嘅时候咧，佢会因为依一个学生系咁样咧，佢成个 centre 即系五十几六十个细路哥咧都唔可以带依啲嘅嘢食翻，即系任何食物翻学校，又或者系佢连食晏昼啊，食或者食 snack 嗰啲时间，佢边嗰啲嘅嗰啲 options 咧，即系佢哋可以食嘅嘢里边咧，系乜都冇嘅，即系蛋又冇啊，奶又冇啊，即系譬如咁讲，我女咧就冇乜都冇事嘅，冇对依啲嘢冇敏感嘅，但系咧我每日问佢啊，今日食咩啊，又系食咖喱咯，斋意粉咯咁样，即系咁但系个原因就系因为咧喺个 centre 里边咧有其他人咧对依啲嘢敏感 ，OK， 咁但系就系我会觉得依啲咁嘅问题就系会令到一啲好少部分人嘅问题 ，OK， 或者系要照顾一班好少部分人嘅感受，而譬如十个里边有一个系咁嘅时候，嗰九个都要系去因为呢样嘢而即系佢嘅自由受到限制。 乜其实佢做呢个原因系因为譬如如果你啲细路仔带咗翻去，佢可能会传去，跟住嗰个人食咗， 系当然啦， 系因为咁样嘛。咁但係好大劑㗎嘛，如果真係食咗嘅話。 係啊，即係我覺得嗱，如果你係嗰班小眾嘅。 即係會死㗎嘛。 好 caring 啊，或者係哎呀對我細路哥真係好啊。即係我明白嘅，作為家長我梗係唔想我細路哥會又喺呢啲上面有影響啦。但係對即係我去睇返呢個只一個例子呢。咁呢個其中一個點解我帶出嘅原因就係呢，即係其實澳洲呢一排呢喺體育界裏面呢都有一段好一好個好大嘅好轟動嘅新聞，就係點解呢，就係我哋嘅 AFL 啦，即係 Australian Football League 咧，即係唔係足球啊，係即係澳式嘅足球，佢自己搞咗個足球。 咁咧就係、是、其中有一個咧好出名嘅一個嘅土著嘅一個嘅球員叫做 Adam Goodies 咧。咁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喺場上面咧，近我諗係六七月嘅時候咧，係每一次上場咧，佢都會有人去噓佢嘅，有人會 boo 佢嘅。OK， 佢每一次墊波啊，佢每一次做一啲進攻嘅行為啊，都會有人 boo 佢嘅。咁佢 boo 到一個位咧，就係咧佢頂唔順啦，咁佢就。请假，佢话咧，即系佢受够啦，佢觉得咧呢个系一个种族歧视嘅行为。咁咧，而各大嘅传媒咧，亦都去觉得呢样嘢系或者系社论咧，都觉得呢个系一个歧视嘅行为，歧视土著嘅行为。咁咧就搞到咧好严重，因为咧一来佢又唔踢得波啦吓，即系佢要请假啦，请 stress leave 啦。二来咧亦都令到咧好多人咧起争执，就话喂会唔会啊？我嘘佢啫，我嘘佢唔代表我系种族歧视噶。咁亦都延伸到一啲嘅社论，就系话咧，如果你去参与一啲嘅嘘踢波啦吓，你睇波，你嘘一个球员嘅时候，你就系犯紧呢个种族歧视呢、這个依样嘢，咁、我唔知道你点睇喎，唐水。 再介绍下佢先啦，佢就Adam Goodies， 佢攞好多奖啦，包括体育上面嘅奖项，同埋佢甚至攞个 Australian of the Year 啦，即系 澳洲年度澳洲人， 年度嘅澳洲人，一个好高嘅荣澳洲，好一个好高嘅荣誉啦，喺呢个国家。之前试过出过一次事，就系、是。一件事就係有一個13歲嘅細路女啊嘛，嘛，跟住指住佢話 go back to the zoo 啊，係咪咁講 ？Go back to the zoo， 即係一個13歲嘅細路女係一場係、一場，我哋係有一場係有土人為主參與嘅一個賽事裏邊咧，佢就指住 Adam Goodies 話：喂，你翻動物園咁樣 ，OK？ 咁佢依個女仔去做依個嘅，即係譬如話喺個場上面去嗌啦，13歲，大家諗下13歲，咁咧 Adam Goodies 咧就基本上就喝停咗成場賽事。OK， 咁跟住咧就拎的咗依條13歲靚妹就趕咗佢出場。咁跟住就搞到咧，系最尾系报纸啊喺度狂插围插呢个细路女啊，跟住个细路女又道歉啊，公开道歉啊，咁跟住啲人又帮佢讲说话，喂，大佬13岁啫，即系佢唔知道呢啲说话咧就会系构成种族歧视嘅。咁 Adam Goodies 出嚟讲就话，我好 hurt 啊，或者我觉得呢样嘢系不能接受啊，咁样样。咁搞到好大件事，咁无可否认嘅呢样嘢咧，系令到有一啲嘅人咧系唔中意，或者觉得 Adam Goodies 好臭串啊，或者系大晒咩？即系你，我知你土著，我知你系 outspoken 土著 ，OK？ 我唔系歧视，但系我唔中意你咁样去，即系对呢个咁嘅细路女咁样吓。 咁呢件事不如由呢件事开始讲起啊，咁你。你觉得点啊？呢件事， 嘘咧，同埋讲一啲嘅攻击性嘅言语。 唔系呢个13岁细路女呢件事啊，细路女啫喎，佢系。 我理佢两岁定系13岁啊？即系，即系我13岁嘅时候，我够俾人 bully 咯。咁嗰啲唔系 bully 啊，嗰啲梗系 bully 噶吓。即系或者你而家上网嗰啲 cyber bullying 吓，咁佢分岁数咩？分即系18岁以上嗰啲先叫 cyber bullying 嘅咩？大把12岁以上嘅 cyber bullying， 跟住搞到啲细路哥自杀啦，你明我意思啊？即系。我觉得你呢个攻击性言语咧系带有歧视成分，就系歧视，咁呢样嘢系不能接受嘅，咁你就要道歉。咁我明白嘅，咁但系需唔需要喝停 13岁 要 啊？ 我理佢几多岁啊，唔关系啦，即系你做错你又要认噶啦，即系教，即系你佢唔识咪教佢咯。即系你平时啊，你喺条街度你都冇指住人话，你翻动物园啦，你睇下会俾人。 无忌嘛。 系十大喂十三岁，而家呢个年纪13岁好激进噶啦，你睇下新加坡条友。 唔系，我觉得13岁可能真系唔识嘢咯，但系边个灌输呢啲咁嘅思想俾佢咧？ 哦，咁你都有机会系即系佢父母嘅。 系咯，同埋呢件最近呢次佢俾人hurt呢件事系出到两省嘅省长同埋。前总理洛克文都出声啦，为佢 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佢系因为依个原因咧，所以就可以去不断咁放大啦吓、啊，人人嘘佢咧，佢都觉得系种族歧视啦咁样咯。 哦， 你觉唔觉得啊？即系你觉嗱， 即系譬如我唔睇波嘅，咁我站在一个第三者嘅角度睇，我觉得环境正功成立咯。即系我觉得唔会系，我觉得大部分人嘘佢都系趁虚嘅啫。 但系我觉得系有人系全心去做呢样嘢咯， 系， 即系你先会带动到啊，每一次佢攞起个波就靴佢，咁多场波都系咁样。 嗱，你话头先话你冇睇开波啦 ，OK， 嗱，我近排就睇咗波嘅，我近排咧就去咗墨尔本咧就睇曼城啊对呢个嘅皇家马德里，皇家马德里就踢友谊赛，咁咧就都几多人睇啊，10万人睇啊，成个场 ，OK， 咁咧10万个人啦，咁曼城咧咁就啱啱就签咗呢个嘅Raheem Sterling。OK， 咁 Raheem Sterling 系边个咧 ？Raheem Sterling 就系即系以前利物浦嘅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后生仔啦。咁佢用好高嘅身价咧就过咗曼城啦。咁呢啲睇波先知啦。如果唔系你唔知道我讲紧咩嘅。OK， 咁咧呢个系一个黑人嘅球员嚟嘅。因为呢个转会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啊，哇！呢、這个 Raheem Sterling 咧系好贪钱啊，或者系即系卖即系对球队唔忠心啊咁样。咁咧咁点解会咁讲咧？就好容易睇到嘅，因为咧成场波啦吓，佢每一次咧喺 Melbourne 10万人啦，成场波每一次佢垫波啊，每一次佢带波上攻上嘅时候咧，都有人靴佢嘅，系每一次，即系仲要系。 Alan Goodis 呢个 case 有冇其他原因？你觉得系？ 唔系，我想就系带翻出嚟就系话，我靴佢 ，OK， 但系 Raheem Sterling 可能觉得喂。你咁真係你歧視黑人喎、啊、我係一個黑人，我係一個黑人球員，即係你靴我，我嚴重地覺得吓、啊、你係歧視緊一個黑人嘅球員喎，咁樣可以係咁樣睇㗎喎。咁但係好明顯唔係嘛，即係好明顯啲人靴佢係因為佢一啲嘅，譬如佢一啲嘅行為啊，或者係一啲佢一啲態度啊，令到啲人覺得嘩呢、這個人我唔鍾意佢，我咪靴佢囉，我使避免你，即係你話意思係咁唔構成歧視成分嘅，只不过系喂你踢波渣啲，出波差啲，你掂到波我靴你都好正常啦，我先咁。但系会唔会即系而家就系讲紧话，传媒就好似讲到，或者澳洲就好似讲到话，我 Adam Goodis 吓、啊、一掂波，我哋靴佢就系、是、我系歧视佢，因为佢系土著，即系我又觉得呢样嘢又太过 political correctness 喎。 所以场波跟住有一班人出嚟撑翻佢嘛。 系， 至于而家佢而家又练翻波啊嘛，即 系 补翻。 系啊系啊，佢写翻波啦。 系又练翻波啊，补翻啲资料啦。咁其实系有一个 A League former A League keeper， 即系之前系 A League keeper 嘅，同埋一个 soccer commentator 咧。 系。 佢公开讲话要 deport 呢、這个 Adam Goodis。 deport 呢个 Adam Goodis。 咁又太夸张。 咁跟住系咯。你点样 deport 一个 aborigines 咧？我真系觉得， 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 我冇唔同意你讲嘅嘢，即系站咗一个个人嘅角度去睇，话即系我虚佢啫嘛，球迷梗系有权虚嗰啲球星噶啦，咁样，其实我认同你讲嘅嘢，咁但系如果你问我站咗一个第三者嘅角度，我觉得系真系环境正中成立，真系一个系有一班人系因为 racist 去做呢件事嘅咯，咁但系呢个都唔紧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话点解咁受关注呢样嘢，因为。呢、這个真系一个风眼中嘅风眼，同埋呢个系所有即系要出问题嘅嘢嘅地方咧，就系喺佢呢个 case 嗰度出问题。咁佢系一个呢、這个系好 symbolic 嘅 case 咯，所以先至会有啲咁高层次嘅政客出嚟讲嘢，因为佢哋会睇，因为嗰啲系政治动物嚟噶嘛，同埋佢嗰啲系一流嘅政治动物添啊，嗰三条友都系即系 country top politician。即系唔系 Tony Abbott 嗰啲咧，唔系嗰个 level 嗰啲嚟噶嘛？因为第一佢唔系黑人，即系佢我哋唔可以将一个土著同一个黑人去类比。 嗯， 虽然黑人同埋土著对白人嚟讲都系，即系都系会勾起佢哋原罪，但系黑人系始终系黑人系一个 minority， 但系土著唔单止系一个 minority。如果你用我哋中国嘅封建思想去讲咧，土著佢系呢度嘅主人，你明唔明啊？佢呢个主人嚟㗎，你 deport 佢，你傻㗎。同埋你呢个体育系一样好重要嘢囉，喺澳洲。我自己觉得系三样，就 ABC 三样嘢系最重要嘅。体育系其中一样。咁喺呢个情况里面，喺澳洲嘅 footy 度发生件咁嘅事，所以佢会勾起社会好大嘅关注囉。咁同埋佢一个土著啦。咁另外土著系咩呢？土著除咗话头先话系主人之外，即系当然佢唔系啦，即系现代社会讲唔系啦，但系如果用封建嘅说话讲，佢系澳洲嘅主人， 即 系 原居民啊嘛， 原居民。 其实你呢个成个意识形态之争呢，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返返去我哋讲好多就是话一个旧嘅澳洲，一个白澳嘅澳洲，去到二次大战之后，我哋再唔系英国嘅殖民地，我哋要独立啦，我哋要走向共和啦，咁澳洲人要有自己嘅身份啦，咁澳洲嘅年轻人去搵自己嘅身份嘅时候，结果佢就系返返去澳洲嘅土地嘛，即系佢着眼点就系澳洲嘅土地，咁成个思想改变就系话，由我哋歧视，由我哋唔承认土著，去到变成即系土著系澳洲一个精神上重要嘅嘢，或者澳洲土著同埋土地系成为澳洲精神上重要嘅嘢嘛，所以咪咁大件事咯，我觉得对普通人嚟讲，叫我去佢啫，等咁严重啊，系咪先？ 喂，我认同你讲噶，我认同你讲话，即系可能靴佢里边嘅真系有系歧视成分，或者系真系对土著系完全系严重歧视嘅。OK， 即系只不过佢唔讲出口，佢用 boo 咁嚟做一个发泄嘅方式。系啊，咁佢咪 boo 咯？咁但系你唔可以揽埋其他都一齐 boo 嘅人，因为每个人 boo 都系用。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但如果你攬炒全部都是说，啊，你这样做就歧视的时候，喂，那我连即是你问我看球呢，我 去香港看球，啊，你或者你在家看球，啊，你不喜欢或者你见到那个球星，啊，就算是你喜欢那个球星，啊，做一些令你 很诧异的行为，或者是即个波空笼射不入的，你都屌啦，是不是你会这样的嘛，但你不是歧视他的嘛，是不是？只不过你是对他这个行为你作出不满，咁你发出呢个咁嘅反应，咁我觉得你咁样去连呢个自由我都要去被抹杀咧，就唔得喎。咁嗱，你讲好似香港呢个例子啊，咁而家之前都系好城中热话，就系香港吓，啊，播即系香港踢呢个嘅世界杯外围赛吓，播国播中国国歌，咁喂咁唔同喎，系咪先？咁呢个好明显有一个政治因素喺入边，咁当中亦都有人唔认同。靴国歌，或者有啲人觉得哦，靴国歌好啊，咁样咁呢样嘢系同即系咁样，你好明显呢个靴同埋即系你去 focus 喺一个球员里边去靴，就有一个好大分别咁，啊，样咯， 系有分别嘅。唔系，其实我觉得佢哋处理系正确嘅。其实譬如你嗰啲省长啊出嚟讲，其实我都正确嘅。咁啊，我明白你话，因为我损失咗我嘅自由，点解你损失咗咩啫？你就冇得靴佢啫嘛。系嘛，就系咁啫，你就损失咗咁样啫。但系如果俾你继续靴佢，咁会发展成点样咧？ 应该咁讲，如果我净系喺球场上靴佢，如果或者系呢样嘢净系发生喺球场上边 ，OK？ 但系喺球场外边呢样嘢系冇咁样嘅，我都系每一个人都系好尊贵嘅吓，咁讲啦吓，即系或者系每一个人都系平等嘅，我哋去睇每一个人，即系我哋唔会因为你嘅肤色或者你一个种族，我去对你一个 misjudgment， 我有或者一个即系差啲嘅待遇，咁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喎。但系咧场里边作为一个足球员嘅身份吓，你一啲嘅行为我唔认同，我去靴你，我觉得系。即是呢个是我的自由，我比飞入场我就有，即是我觉得我是有呢个咁嘅权利去发泄我嘅不满，或者你入波我会欢呼，一样嚟为之，即是欢呼就得吓，靴就唔得，即是呢样嘢就好，我觉得是。 其实佢哋都是即是呢件事是一路都挥之不去嘛。 是啊。 咁先至出聲 嘅 啫。 係嘅，即係當然咧，我依個咁嘅 approach， 或者我帶出依個咁嘅睇法，係有啲 devil advocate 嘅睇法嚟嘅。即係我係反問翻點解我靴就係歧視咧？即係我去 challenge 依個 idea 咁樣咯。 嗯。 但係好似你咁講，其實土著問題或者係即係歧視土著依個咁嘅情況係不嬲都有嘅。即系呢个系都系即系个个都唔会出声，但系其实心里边系知道系中都系呢个问题都系未完全解决嘅。咁我觉得都唔会解决到嘅，因为即系你会去睇到嘅时候就话，喂，我咁即系譬如啦，作为一个喺香港移民澳洲嘅一个人嘅时候，喂，咁我咁辛苦努力赚钱 ，OK， 喂，咁我真系有血搣出嚟，有血有汗，我已经交咁多税，咁但系你发觉税里边咧有好多 welfare 咧，就系去俾咗。 啲咁嘅土著。咁啲土著咧就每個禮拜四咧就攞錢咧，嗱我唔講曬全部啦，依個係即係某啲咧係真係即係等錢嘅喎，即係等你哦俾錢我，咁我就去即係買煙買酒買毒。OK， 咁啊上，咁啊吸上电 ，OK， 就跟住就等两个礼拜之后又放粮啦，咁样，即系咁你会觉得喂呢啲咁简直系即系烧咸水海，咁好自然地某啲人咧就会对呢啲人咧就产生一种厌恶，或者系觉得诶呢班人真系唔死都罢，咁呢啲咪歧视噶，咁但系有个亦都有个原因喺里边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不断咁去退一萬步咁追溯嘅話，係佢哋係原居民。咁澳洲咧係真係佔用咗佢嘅地方。即係你咁樣推冇，咁你可以推到去神創造天地添，係咪到最尾？咁但係即係咁講咯。即係我覺得每一樣嘢都係可以去。 唔係，所以你咪個國家咪要向前咯。所以你咪要有一個所以我哋成日講話要改國旗，我成日講話要走向共和。呢样嘢唔系，即系唔系得闲冇嘢做，屎忽痕攞出嚟讲嘅嘢嚟嘅。你谂下，你有土著嘅问题，咁你系咪应该要个国家展示一个，或者呢个国家嘅领导人系去领导群众去讨论，政治领袖去领导群众讨论出一个大家呢个国家大家认同嘅一个 vision。 嗯。 咁跟住去迈向呢样嘢啊嘛。咁而你而家個國家已經係去到話有三四成人，佢唔係 Anglo-Saxon 嘅 heritage 嘛，即包括埋歐洲嘅人。咁你將人哋第二個國家之國旗擺喺自己嗰個國旗上面，咁即係咩意思呢？即譬如我哋會好啲，因為我哋係英國殖民地嚟㗎嘛，我哋慣咗嗰個米字，我哋好習慣，冇乜嘢啫。你諗下一個意大利人，佢嚟到澳洲，你做乜春呢？你擺嗰個米字旗喺上面，嗰個韓國人嚟到做咩呢？关咩事咧？ 米字旗喺个角落头啫，最重要嗰粒星嗰啲星啊嘛。 即系你帮佢解释嘅。 系啊， 你 幫 他解釋， 所以 即系唔好睇嗰个， 所以咪褪咗喺个 corner 度咯。 即系唔好改佢，你唔睇就得啦。你系咪咁意思啊 ？N 咁多世都仲系未成到事啊！即系你见到其实仲系而家， 因为有一班人系唔想变噶嘛。 系啊。 咁同埋我想讲，你当你有三四成人，一个系由一个唔同嘅文化背景嚟嘅时候咧，阿尼迪 Sam 成日都讲啦，尼迪 Sam 成日都话，即系你一个国家点样先繁荣咧，就系你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啊嘛。当你有一个你要维持到一个高嘅经济生产，你要维持到一个好嘅生活，你就要人尽其才，咁你就唔可以有呢个种族歧视咯，你就要 celebrate diversity 咯。我觉得系呢、这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又衍生出呢个政治不正确嘅其中一个原因。 系啦，咁嗱，咁今日啦，就即系尝试探讨下呢个问题啦。咁我觉得其实好多唔同嘅事例都可以去倾落去嘅。咁但系今日倾到呢度啦，咁我哋吓、啊、下个礼拜咁啊 Sam 好翻啲，咁啊再搵佢一齐同大家倾下偈啦。 啊， 拜拜。 拜拜。